世界。

能停留，我像风一样自由。

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记者从北京市2017年高校征兵动员部署会获悉，北京市征兵今年继续以征集大学生为主体，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。今年的优待政策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涨28000元。今天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今年起，本市在出租汽车扬招站试点建设充电桩，纯电动出租汽车可充电补电。近日，位于惠新东街道路东侧、学院南路道路北侧等11处出租汽车充电扬招站投入使用。医联体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本轮北京新医改的重要内容。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，目前本市已建立了53个区域医联体，今年本市所有3级公立医院将全部参与到医联体建设中来。自2016年起，本市分批在公共场所开通免费无线上网服务。目前，本市开通的 My 北京免费无线上网公共场所已从今年1月的500余个增至目前的943个。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.